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会准时坐到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跟所有正在等我的朋友见面。今天是2018年的5月29号，现在是22:06:01。我现在可以准确的知道一位朋友正在坐地铁，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的听友宋温暖，他拍了一张照片发到了我们微信听友的群里头，很漂亮，很生活。说10点的地铁依然人潮拥挤，因为10点打路机的陪伴，疲惫的身体变得轻盈了起来。谢谢所有有爱的朋友，谢谢所有在这个城市当中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梦想坚持付出不断前进的你。正因为有了这些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生命个体，才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无比的精彩和美好。我真的希望每个来到节目的朋友都能找到一种熟悉的团聚的家的感觉。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各位光临10点打路机。不管现在这个时间段你在这个城市当中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上演什么样的剧情，你是休闲的放松的，还是忙碌的紧张的，我都希望你来到这里之后能试着跟我一起慢慢的放松，慢慢的听听歌曲，让自己忙碌一天的身体和神经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十点打路机是深夜电台，理应做到深夜陪伴的感觉。我也真的幻想着这个直播间是360度全部透明的，然后就有一个灯光打在我的脸上，在我的这个工作平台之前，大家真的可以坐公交车、走路、骑单车，各种交通工具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甚至在等红灯的时候我们可以打个招呼，那是多么美好的一种直接的交流。其实我每天晚上就想象这种交流，我们真的很近距离的在一起。谢谢你每天晚上的光临，我把这个节目真的不当一个节目在做，我当一个我的朋友家人，虽然我不能早睡觉，但是还是心甘情愿的，非常享受其中。今天晚上深夜电台10点大陆机要做深夜陪伴，我们放的歌曲，我们聊的话，都是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很平常但是又很重要的东西。今天晚上呢，第一首音乐你猜猜是什么风格，大家会想一定是那种舒缓的，对不对？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是日本的非常棒的一位我觉得他的音色真的是亚洲乐坛少有难得的音色啊，中孝介先生。先放一首很美好的歌曲，让我们的眼前充满了缤纷的色彩，美丽的花朵，绽放的心情。有请中孝介，花。 もしもあなたが雨に濡れ、言い訳さえもできないほどに、何かに深く傷ついたなら、せめて私は手を結び、風にほころぶ花になりたい。 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是周准，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的光临。第一首歌曲来自于中孝介啊，中孝介是日本非常出众的岛式唱腔的歌手啊，因为有不同的音阶的组成，使他的唱腔空无缥缈，非常有灵性。其实在我国呢，霍尊有一首歌叫做卷珠帘，对不对？也是这种唱腔，会有很空灵的感觉，很难唱啊。世界有很多部分东西是相通的，比如说音乐的部分，音乐是无国界的，然后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串联都是非常的直接和真实。音乐是会微笑的语言，微笑让语言变得更加的生动，音乐赋予了语言载体和生命力，让我们变得互通有无。在深夜听歌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我也试着回味我十几年前在电台的这样一个小喇叭里听歌的时候那个瞬间啊。那个时候我们获取音乐资源的途径没有现在这么的便利，一首歌从电台播出来之后才被大家知晓，然后通过很多的方式被大家传播，那是一个很珍惜的时代，旧时光的时代。今天我听过一首歌，一直在听这首歌，叫做《雾中的机场》。其实在这个城市，在所有的城市，如果需要到达一个非常远的地方，除了火车陆路交通就是飞机了。在飞机场有很大的一种场景的感觉，我个人认为，因为有很多的商务人士，他们的工作就是在不停地出差，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这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不停地倒时差。大家看上去他们天天在朋友圈，比如说晒机票里程啊，晒等候飞机的这个过程，觉得哇，他们好高级好忙碌，空中飞人，商务人士肯定收入很高，其实他们非常的劳累，在转机换乘等待行李走出机场，这些机一步一步的瞬间，如果你不是经常飞来飞去的人是很难理会和体恤的。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请多给他一些爱的关怀，如果你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和方法有很多，比如说你可以尝试去做一下放松，身体的放松，按摩也好，然后吃一点当地非常非常 local 的东西，犒劳一下疲惫的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好好休息。这首歌至少有20年了吧，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送给正在花椒，正在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正在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来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有请我那个年代真的是觉得是白马王子一样的音色的张信哲。雾中机场，机场有迎来送往，也会看到很多的背影和不舍离别的人一双双眼睛。雾中的机场是什么样子呢？它一定是有故事的，有期待的，有离别就会有再见，也会有重逢的生动画面。 雾渐渐散了，可以开始登机了，

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 G to be a better man， 每天我都会重复哈，只要我想起这句话，都会告诉你变成更好的人。如何变成更好的人？光听我说远远不够，需要我们亲力亲为。我努力，大家也要一起努力。虽然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好疲惫啊，我觉得每天这么紧箍着自己，好辛苦，我不想做得这么直，我就想这样曲着，这样。但是有些时候是有游戏规则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应酬交际的时候会有一些自己的感觉，说嗯，我觉得这样并不舒服，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我。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在一个良性的业界的循环当中，你做一个事情就会觉得是那样一个样子，是本来应该有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啊，都希望大家在你熟悉的或许显得有一点点平凡平淡的环境当中去创造伟大的东西。刚刚那首歌《雾中机场》啊，一定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我也想到我不在转机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人和场景，偶遇一些事情，很开心，也印象很深刻。有时候我在机场会写一些东西，拿出我的小笔记本写一些东西。我不喜欢用电脑记录，我喜欢用手写，因为我的字还不错，对，然后我就用手写一些东西啊，那都是非常真实的笔触啊，写到纸上，然后你会记得比较深刻。有时候我在机场会问我到底要去哪里，如果我是一个人的话，我虽然知道我的目的地下一站，但是我不知道我到那个地方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这个人的状态是否是合适的，是否我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见到不同的人会调剂我个人的档位这个频率。我就会想到一首歌曲，会想到我惦记的人，我就会给你放这首歌。你会在哪里？我现在在机场，我现在转机，我在买咖啡，我现在排队等快餐。你那个心爱的人他在哪里呢？在你心里吗？ 赶走的是疯癫，我一个人待，不走的是想念，放手越是作茧自缚，爱情里总没有一个人能说走就走，就算装得很洒脱。我藏了好多话没说，以为这就是成熟，就连后悔眼神不能躲。我真的想你了，你会在哪呢？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旧地方走几遍，我试着能遇见，念着回不去的爱，我的逞强像活该，你会在哪呢？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你会在哪里？你会在哪呢？》其实从恋爱的角度来听这句话，很没有一点悲哀的感觉哈。慢慢听。 的是疯癫。

十点大陆记来到了见字如面的环节，这是一个固定的环节，每天晚上如果有时间，我觉得文章不错的话，我就给你推送一些好听的文章。今天呢，还是这本书，叫做《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写给十年后不后悔的自己，松浦弥太郎，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作家哦。这本书的封面有几个字说，改变心路才能改变出路。如果你现在正在25岁附近的话，你可以听听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是愿意交朋友的，对不对？有些呢是不太愿意交朋友，会觉得很辛苦很累。我觉得还是需要交朋友的，特别是在25岁的年纪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结交能一起探索各种问题的朋友。无论是工作或生活，我们每天都必须面对许多的问题，所以难免呢会有那种看在别人眼中只觉得非常愚蠢的想法，对不对？这些让你在意的想法一旦搁着不管呢，就会像泡沫一般迅速的消失。但是如果如同前面提到的，不妨趁它消失之前，我们就像顺手记下来写下来。之前我读过那篇文章，要做到记录的好习惯。毕竟再怎么琐碎的事情呢，以用法不同，也可能被琢磨成钻石。因为这么做呢，就代表你想面对自己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唯有记下来，才能有机会告诉别人，向人请教，也许还能得到善意的响应。哦，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好啊，你说来听听看。你看，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互动。我们换句话说，这些让你和别人共同在意的想法，究竟呢会无疾而终的消失，还是被琢磨成钻石，或者成了三两下便轻松解决的问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可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吗？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拥有能将名为想法的这个球啊，轻松传递给对象。那对于现在正值 25岁的你来说，这样的朋友尤其重要。哎，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努力去寻找吧。虽然通过社交网站认识也是一种方法，但还是尽量结交能够 face to face 面对面交流的朋友比较好，那样比较真实，也比较安全，还踏实。你想象一下，现在啊，你和队友在打篮球，当你拿到球的时候，队友要你传球给他，于是你把球就传给他了，然后他又回传给你，就这样一起朝着对方的篮筐挺进，一下一下一下一下，非常流畅的进攻。创意也是如此的，随着传递的次数增加，小小的想法可能会变成了不起的创意。当然，想法经过多次传递之后，也可能遭到打击或抹杀。哎呀，你这个不好，即使这样也无所谓，至少证明了这些想法原本就不怎么样，对不对？当你手上拿着一颗名为想法的球的时候，看到身旁的朋友，举手示意你把球传给他，而你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朋友。不过也有完全相反的情况，假设失球的是朋友，你示意对方把球传给你，那么对朋友来说，你就是一个帮助他解惑的存在了。所以呢，要试着寻找和你无话不谈，愿意陪你一起思索问题，怀着真挚的心情将那个球传给你的朋友吧，然后你再回传给他。这个时候具体传达自己的意见非常重要，传达的越具体，对方就越开心。你看，原本只是一颗称作想法的小碎石，经过几番传递之后，总有一天能够琢磨成璀璨生辉的 diamond 钻石，对不对？ Let's run from love, yeah. Run from the pain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There's nothing here.But the memories of each other, each other, 不愿接受 face all of these. Leave the past behind together, together. 就算走到世界的尽头，就算黑夜变成了白昼，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在夜晚变得敏感多疑，但是始终保持单纯和美好的对事物的期待。我是周准，一个夜间的深夜电台的陪护者。如果你是敏感的人，喜欢夜晚收听音乐的朋友，我觉得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而且内心永远清澈，我觉得我们也会成为好朋友。反正跟我成为朋友的人都是好朋友，都是好人。诶，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推论啊。刚刚那首歌来自于刘力扬和 Brian Race 的 Warriors， 这是一首非常快节奏的歌曲。我觉得两个不同国家的音乐人在一起合作，还是有非常多的火花的碰撞啊。在我们这个耳朵可以听到的范畴当中，我觉得有一种歌曲叫做开口跪。什么叫开口跪呢？就是你第一次听到这个音色，就是开口跪，就是希望前边没有任何的乐音，比如说有乐器的东西的铺垫，比如说钢琴、吉他、pad、弦乐，然后电子音乐、electric piano 等等，这些都不要，就是第一句就是人声，直接戳你的心窝子的歌曲。有很多这样风格的歌曲，而且让人印象十足的深刻，特别是在夜晚。现在是22:44，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是不是在期待这首歌曲的到来？这首歌曾经在我的车载音箱当中放了很多遍。我觉得这个歌手呢很有他的特点，其貌不扬的他却有非常棒的写歌唱歌 把这个画面送给你的能力，我觉得这是特别是民谣歌手非常出众的一面啊。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叫姚十三。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你应该听过他很多的作品。那如果你听过他很多作品的话，接下来这首歌你应该猜到我是要放哪首歌了，那就是没有任何的间奏伴奏，直接给你第一句的是旧情人，我是时间的新欢。 你是谁的新欢和旧爱？当你行走在黑夜里，看一次不散场的电影，等一个等不来的人，新欢和旧爱，当他拥抱赤裸的你，时间就变成了船儿，在海上颠簸摇晃，守着船上的人们。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谁的脸。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每个人都被爱过，曾经也深爱过别人。我们有时候枯萎的身体和灵魂在不同的交替当中，有时候会变得很麻木。幸好我们有一颗真挚的心，那个灵魂的核心的部分没有改变。不管是谁的新欢和旧爱，我们仍然可以投入的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留给时间去作答吧，也许在时间当中我们会等到答案，又或许我们等不到答案。有没有时间能够给你定夺？ 新欢和旧爱，当他拍掉你身上的雨，把你的眼泪装进酒杯，转身离开，一直到他从流光里匆匆赶来，带着红纹石的种子，撕开黑夜的防备，割破双手，染红了你的脸。谁的新欢和旧爱？如果他善待你的美丽，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 谢这首好听的歌曲，在夜晚会发光的声音，来自于姚十三。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刚刚我们今天晚上说深度的陪伴，你看我们聊到了生活的场景，雾中的机场，然后聊到了要去拓展朋友，把一个想法变成，从一个球变成一个 diamond 钻石，又聊到了朋友之间的感觉，还有在机场里想念的人，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心情的碎片记忆啊。其实能串联在一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两首歌的时间，我第一首要送给那些已经当了爸爸的年轻男子们，我也是其中一位。我在想，当一个生命来到你的世界当中，你会发生一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做事风格，还有一些态度的部分。当你盯着你的宝贝入睡，你会想很多，也会让一个人变得有担当，也变得内心柔软。不管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他的未来，他的生活里，他的生命当中跟你是有连接的，而且所有的付出都心甘情愿。现在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文字啊，我们的态度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去养育我们的感觉有一些变化，但是最简单最真实的不变，就是希望他快乐幸福。要做到这一点还真的挺难的，你内心至少变成一个更加伟大的人才可以，为了自己的宝贝去打拼，变成更好的人。张杰觉得是一个非常勤力的歌手，而且张杰也很努力。我希望他身上的东西不要改变，不要变得像那些歌手一样，保持一点纯真的部分。张杰的歌声因为给女儿的信变得更加的动听，在这个夜晚来听听张杰带来的给女儿的信。 小宝贝，看见你现在睡得那么香，我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讲，稀松平常，你不要觉得我很啰嗦。 半大人 更勤劳，明白无常也能够事事都如常，增添了智慧依然眼中澄亮，勇敢哭用力笑别逞强， 非常走心的歌曲，不论从编曲以及调式不断的更迭，以及张杰用心的演唱，走心的部分呢就不用去表扬了。其中有两个词的结尾还可以更加的生动，希望张杰多奉献好的作品。这首歌来自于张杰，叫做《给女儿的信》。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 但愿 遇到你啊！最后一首歌是谁的呢？也是没有任何的间奏就来的歌曲。刚刚是父亲对女儿对孩子的一种温柔的倾诉，那么接下来黄小琥带给大家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晚安曲《家后》。这是一种踏实的让人热泪盈眶又淡淡的享受的一种过程。谢谢你今天的陪伴，谢谢和豆豆，谢谢 Sky， 谢谢宋温暖，谢谢影，谢谢所有在听我节目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晚安亲爱的，祝你好梦，整夜无眠，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夜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到我就不会忘记的好朋友，明天见，拜拜。 最无人甲咱友好，我会陪你坐点医疗，听你讲少年的时阵你有多高，吃好吃歹无计较，怨天怨地嘛袂晓，你的手我会甲你牵条条，因为我是你的家后，阮将青春嫁在恁家，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家老，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